凌晨一点，香港电台交由陈松光报告新闻。慈云山慈政村正康楼23楼一个单位，晚上接近11点发生火警，大约15分钟后救熄，消防疏散200多名居民，有两个人吸入浓烟不适。现场消息话，火警期间有一部冷气机由高处堕下。为了避免尖沙咀文化中心一带的公物再被涂污，当局决定随即将文化中心广场的雕塑和20棵大树用胶布覆盖，又用铁马围住钟楼和文化中心的斜墙。当局预计随即夜有10万人在文化中心一带庆祝新年来临。另外，一批青年团体将会安排300名义工在文化中心执垃圾，他们10人一组，由导师带领。康乐及文化事务处处理副处长马启龙表示，义工不需要直接劝喻企图抛垃圾的人，而是期望他们以身作则。此外，由跨部门小组组成的5队巡逻队伍将会在文化中心附近巡逻，对付熟食和卖喷雾的小贩。本地鸡农和活鸡批发商要求政府扩大鸡隻注射疫苗计划，避免不时爆发禽流感。渔护署表示，现时的计划只是试验阶段，要收集数据才知道成效。另外，长沙环家禽批发市场卖完剩余的20000隻活鸡之后已经关闭，进行两日休市清洁。伊朗东北部一间监狱火烛，27名囚犯丧生，另外50人受伤。官员说，初步调查显示清晨时分发生的大火由漏电引起，死者的身份全部被确认，他们由20至69岁。伊朗监狱出现人满之患，每名囚犯平均只得一平方米空间，这种情况可能是火烛造成众多伤亡的原因。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首次承认，过去一年已经准备用核子武器对付印度。穆沙拉夫向一批空军退伍军人表示，每当有外国领袖到访，都托对方将信息话给印度总理瓦杰帕伊兹，假如印度军队越过边境，切勿期望巴基斯坦只是会发动常规战争。在也门被独行枪手射杀的3名美国人是教会工作者，其中一个是医生，3名死者都是头部中枪，另一名美籍药剂师腹部中弹，情况危殆，怀疑枪手其后被捕。也门官员相信他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分子。枪手用外套遮掩着半自动步枪，进入也门南部的吉布拉浸信会医院开枪，医院的院长、采购主管和一名医生当场丧生。枪手随后闯入药房射伤一名药剂师。美国驻也门大使馆发表声明，谴责袭击长期为也门人提供人道援助的美国公民。天气方面，冬季季候风寻日继续影响华南地区。本港方面，寻日早上多云，天气清凉，日间渐转天晴，有烟霞。下昼普遍地区的能见度曾经低至4000米左右。预料冬季季候风会在未来几日持续影响华南。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有烟霞，早上多云，天气相当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3度，新界会再低2-3度。日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元旦日早上天气清凉，日间天晴。而家气温15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You know you're my best friend. You know we're brothers in the end. You know you're my best friend.Brother and sister, till the end. 你听紧系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根据最近修订嘅赌博条例，任何人以生意或业务形式收受赌注，无论有关赌注系喺香港境内或境外收取，均触犯刑事罪行，违法者最高可被判罚款500万同入狱7年。任何人向非法收受赌注者投注，亦属违法，一经定罪，可被判罚款同监禁。 切勿以身试法进行非法赌博活动。举报非法赌博，请致电警务处热线2860-8366。 康乐及文化事务处呼吁，市民在欢度除夕及新年节日时，需爱护公民，切勿涂鸦及破坏环境。此外，更要保持地方清洁，不要随地乱抛垃圾。如蓄意破坏公物，会被检控；随地乱抛垃圾，会被定额罚款600元。 到咗嘅心情可以好似平静嘅 piano， 孤独嘅 saxophone， 或者系热闹嘅 big band。到咗嘅心情各有不同，无论系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12点嘅夜妈妈与夜爸爸，祝你有个 Happy New Year。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in our world.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in our world. 把所有放低，统统放低，没有距离，这样都细，熄灯跟我漫游。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in our world.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in our world.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in our world. The look of love is in. 歌是 Dusty Springfield， 歌名叫做 The Look of Love。 一点十分了，继续夜妈妈与夜爸爸，我哋今晚咧，哇！喺成程响头一个钟头里边咧，都讲咗好多就关于复制人啦吓。咁其中咧，新闻之前我哋讲过呢个 雷尔运动， 系 系 呢个组织， 系啦呢个Valéon 系咪许志安啊？ 系 Valéon，Valéon。咁咧佢咧啊，你唔好话佢都做过歌手噶。 你都唱过男女最好 都喺法国唱过歌噶， 唱法国版。 咁咧，佢后来就见到呢个飞碟啦吓，即系平底吓，拱起嘅，咁就降落喺佢面前，即系唔系好近啦，即系仲喺个可视线范围啦。咁佢就当然定晒，佢话佢系好震惊啦咁样啦。咁啊，慢慢就见到一个楼梯型嘅嘢，好似降落咗。 系， 咁啊，佢睇见一个咧。人行出嚟，佢當時心裏邊 咦咁佢咪仿製咗個做佢中心嘅咩？佢 係啊係啊，冇錯啊！嗰個網頁裏邊嗰個相就當日佢見到個 UFO 就係咁嘅。咁佢當嗱呢，我講嘅全部都係佢哋嘅 information 啊。咁咧就佢落到嚟嘅時候，佢第一個感覺就話：咦，點解有個細路嘅？ 有細路， 有個細路嘅係啊，喺度咁樣。 因為佢話係大概四五尺嘅啫，四五尺係啊，啱四五尺，咁唔係好高嘅啫。咁佢等睇睇睇下睇睇，唔係喎，長頭髮嘅喎，有須嘅喎，男人嚟嘅喎咁樣。咁佢先至形容一個男人。咁同埋佢形容係一個有啲厚啲嘅衫咧，有個光少少嘅嘢包住佢嘅頭咁樣嘅。咁啊去到，咁佢竟然就即係問佢：咦？你係即係咩人嚟㗎咁樣？咁啊之間咧就開始對答啦咁樣。咁嗰個外星人咧，即係佢哋形容嗰個係外星人啦。咁就竟然係識講法文啦。同埋咧，佢當然佢個記者阿 Valéon 都問佢：點解你識我哋講啲嘢嘅咧？佢話：我哋差唔多全世界所有個語言我都識嘅咁樣，我哋都識曬㗎啦咁樣。所以你同我講法文，我咪同你講法文咯咁樣。咁啊傾開就話： 好勁啊！ 好勁啊！呢個 哇，佢哋我諗睇一次就記得曬你個語言 啦。其實佢後來有解釋點解嘅，就話咧，佢哋原來嗰、那個佢哋個外星技術咧就係、是將一啲嘅知識咧係注入你個腦細胞嘅啫， 唔使學㗎啦， 唔使學嘅。佢話啲學校，即係學生係，即係佢哋嘅星題啦。就啲學校，即係學生唔使上堂嘅，即係你要。 哦，好啊，呢、這個 注入就 係啊係啊， 完全冇經過學習嗰個階段， 即係可能你五歲你已經識咗好多嘢。 係啊係啊，佢每一日翻學 好似買汽水機啫嘛，去撳啫嘛。今日飲咩啊？你想要咩啊？英文 啊？我要今日要學法文，買法文嗰啲 針。OK， 入六蚊落去先，嘣 就注咁 落嚟， 必咁樣。咁就開始對答，咁佢就講到咧，原來咧佢話：喂，其實我哋咧，啊佢其實咁嘅，嗰個外星人就話：你知唔知你今日點解會突然間嚟到？佢話：我唔知啊，我覺得今日想行下街咯。佢話唔係，其實我係用呢個心靈感應咧，係引導你今日嚟到呢度嘅咁樣。咁佢話：同埋你知唔知你之前係咪買個本聖經再睇？佢話：係啊係啊。佢話其實兩日之前我係引導你去買呢本聖經睇咁樣。咁當然咁樣講啦。咁即係呢個外星人咧就同佢講：不如咁啦，嗱，你喺呢個山頭。連續六日我都會再出現，我會將所有即係呢個世界嘅出現同埋點解我要嚟嘅嘢咧話俾你聽咁樣，咁呢個雷爾就即係因為點解叫雷爾咧？就是、後來呢個外星人幫佢改咗個名叫雷爾嘅、，OK， 所以呢個名係。佢話係外星人幫佢改嘅咁樣，咁佢就唔用呢個弗朗安呢個名啦，用個雷爾啦。 雷爾好啲，佢就覺得你弗朗安亮啊嘛， 可能係啦，弗朗安咁啊， 弗朗安咁懶型啊，咩嗰啲 Miguel 咁樣， 咁叫雷爾啊咩？ 好易俾大家有啲咁嘅英文名啊，真係幾難 聽。咁後來咧，咁即係第二日咧，佢真係出現咗。咁啊，再落嚟，咁啊，再同佢傾偈，咁佢就開始啊，仲有一樣嘢幾有趣嘅喎，喺雷爾嘅見到呢個外星人同埋飛碟嘅個形容裏邊咧，因為佢後來畫翻曬所有嘅樣啊等等嘅嘢咧，佢話嗰個外星人嘅樣咧，即係雖然佢係矮啲啦，其實個樣咧係同中國人單眼皮係差唔多咁樣樣嘅，即係如果咧，因為我見佢畫幅出嚟嗰幅相咧，如果你幻化佢一個男士。長頭髮有須， 手星公咁樣， 唔係，但係瘦嘅，但係咧個樣咧個面咧係好皮，即係好皮光肉滑嘅，係單眼皮，但係你幻想係一個章子怡嘅單眼皮嘅男人，就係差唔多咁嘅樣。 嚇，咁靚， 係咁靚嘅，即係呢個就係阿雷爾畫翻出嚟咁嘅樣嘅。 嚇， 咁佢就呢班外星人全部都係咁嘅樣嘅， 成班係咁樣嘅， 即係佢個 group 啊，章子怡嘅外星人。咁就係嗰 group 係咁樣嘅，咁於是乎咧，咁佢開始同佢討論咧，原來講緊聖經所有嘅嘢咯。咁啊，講緊聖經其實所謂嘅創世啊等等嘅嘢咧，咁呢番理論咧，即係話可以話係其實佢 因為他以前寫過本書出嚟啦，即係73年見完這個外星人，其實他已經開始去傳講他這個理念啦。其實很多而家在70年代後期、80年代、90年代，很多講聖經係 UFO 啊、外星人，其實都某個程度上咧係參考他的內容嘅。他就話咩咧？佢話當時外星人同我哋講，佢話呢個地球所有嘅人咧，都是他哋嗰個星體裏面有一班嘅組織嘅科學家啦，可以咁講啦，就用呢個所謂嘅複製技術。就是用複製技術了、就是想將自己即係 整多複製多個，但掟喺第二個星球， 直情係唔係佢直情當呢個地球係一個實驗室啊？ 嗯， 就將複製所有嘅人種咧，就擺咗落去呢個地球嘅地方， 睇下會唔會歷史重演多次？ 佢唔係咁嘅意思嘅，可能佢覺得係一個實驗啊，或者係覺得係一個。甚至佢哋自己都形容，可能係一個好似自己一個仔女出生，但係用另一個形式去表現出嚟。咁嗰個雷爾就問佢：咁你哋係咪話俾佢聽呢個地球所有個種都係一種咧？咁樣佢話唔係，因為咧原來佢形容翻佢哋個星體咧係有7種嘅唔同嘅種嘅、 種族 嘅，係啦。咁但當然都係佢哋都叫自己做人嘅、哦，即係嗰個星裏邊啲人、7個種族。咁但係即係可能地球就係唔同嘅種族咁樣啦。佢當時咧就有7個種族，每一個種族派一個所謂嘅科學家就嚟到地球當年。再加兩個駕駛員，即係話9個人就嚟到地球咧，就創造一個環境，就是、實驗室嘅環境，就而家地球環境啦。 就整個透明嘅保護罩， 係啦，冇錯 啦，大氣層， 係啦。咁就將人類咧，就每一個區域咧，就做一啲嘅 DNA 就抌落去。 就掟咗啲中國人喺中國嗰度。 係啦，冇錯。 咁如果佢掟錯，我哋就應該喺Los Angeles 嗰邊嘅事。 係啦，即係佢係7種唔同嘅人咯。即係可能真係你講得啱，可能中國人抌咗而家中國，可能係印第安嘅你抌咗喺北極圈附近，可能歐洲嗰啲就抌喺歐洲，白人抌咗喺高加索嗰啲，可能非洲嗰啲抌咗喺而家非洲嗰度，即係完全係。是咁样抌出嚟嘅啫，即系复制完之后抌出嚟咁样。 咁即系佢其实佢哋个星球发生过嘅嘢，咁佢复制咗啲系胚胎嚟噶嘛？掟 系冇错冇错。细 个即系我咁，我哋嘅历史其实就系佢哋嘅50年后，或者系 几百年后啦， 或者几百年后。咁即系所以佢哋可能会系预言家嗰一班， 甚至 即系地球嘅预言家，因为佢哋嗰度已经发生咗呢件事。 佢想重複，但喺第二個環境， 係咯，喺第二個環境，因為呢班人係其實嗰班友啊嘛， 係冇錯冇錯。其實你某個程度上都講得啱，因為甚至當時咧，嗱呢啲講清楚就係呢啲全部都係雷爾講出嚟嘅嘢。咁雷爾甚至當時都問嗰個外星人啦，嗰個外星人自己叫自己做 Elohim 噶，咁 Elohim 咧其實如果真係講到底咧，就係講緊耶穌，唔係 sorry， 聖經裏邊嘅耶和華嘅希伯來文，即係耶和華咁嘅意思。OK， 咁呢個就佢講嘅意思啦。 唔係路啊， 耶和華，耶和華。你真系睇無間道睇到傻， 唔係嗰個劉德華， 哦 ，OK， 真係， 唔係咁之後咧，佢就當然都問啦，咁樣咁即係呢個你頭先講得啱，點解係咪即係歷史嘅重演咧？咁樣，咁原來佢後來都同雷爾講嘅，就話咧，其實佢哋嘅出現咧，即係話呢班外星人，即係7個部族，因為佢哋成個星球係一個政府一個國家，7個部族，即係7個區域咁樣嘅，咁就佢都問佢，咁你哋自己點嚟噶？呢班外星人，佢話：你哋呢班外星人點嚟㗎？佢話：其實我哋咧都係由另一班嘅外星人 複製 出嚟，抌咗我哋喺呢個唔同嘅區域、呢個星體上邊。 咁啊，即係一個循環， 一個循環， 所以就可以永生。 唔係，但係咧，佢就話啦，點 即 係 善哉？ 唔係，咁佢就問：咁你哋點知咧？咁樣，佢話原來咧當時咧佢哋圍住呢、這個。佢哋嗰個星體有一架太空船係運轉緊嘅，即係好似佢哋個衛星咁樣轉下轉下，咁後來就墜毀咗喺佢哋嘅星球咧，即係幾次羅斯威爾嘅嚇。咁墜毀咗之後咧，先知道原來墜毀嘅原因就係佢哋創造佢哋嗰班嘅外星人咧，就已經可能係滅咗種啦。於是乎嗰個 UFO 咧，佢哋嘅 UFO 咧，流傳咗所有佢哋20000多年歷史嘅資料同埋科技，就俾佢哋去細讀，俾佢哋去學。咁佢哋之後就學到好多個科技啦，而佢哋自己亦都係而家20000多年嘅歷史等等。咁於是乎，即係其實係一個循環， 就開始要整我哋啦。 係啦，要整我哋啦。咁但係當然咧，佢都話其實佢哋都唔知道真真正正做佢哋嗰班係邊個嚟噶，佢哋都唔 即係你而家喺香港人第二台嘅呢一刻講完嘅説話，其實喺幾百年前已經喺第二個星球嗰度，同第二班聽眾講過啦。 你咁你咁樣演繹咯，你可以咁樣演繹咯。呢個係雷爾嗰個講法啦。 即係根據佢講法，你已經係做過咗而家做嘅嘢。 咁我演咗十次添。 你係第三代嘅咯，已經講呢堆説話。 你咁樣演繹， 你雲海三世喎、 啊，咁少唔得。咁之後咧，咁佢就再去到問啦，咁。 其實佢講得幾精彩嘅，佢又講翻即係啟示錄所有嘅，唔係 sorry。創世記裏面所講嘅嘢啦，例如佢做點樣做天，點樣做水，點樣做人咁樣。佢去到一個位咧，其實佢形容到呢、這個亞當夏娃咧，即係當佢複製嘅第一、第二胎啦，即係正如我哋而家今時今日出現嘅複製人啦，抌咗落嚟，係啊，抌咗落嚟。佢就話當時你其實就出現咗一個大問題啦。原來呢七個科學家咧，即係呢個七個嘅外星人咧。就唔係全個星球啲人都贊同佢哋要複製一批人，即係正如我哋而家唔同意啲人去複製人一樣嘅。 類似重演咯，就係。 係啦，冇錯啦。咁於是乎咧，嗰班喺星球嘅人咧就開始，因為開頭佢哋唔知道㗎，即係幾似我哋而家嘅情況㗎嚇。嗰班星球嘅人知道咗，原來呢班呢七個人同埋兩個駕駛員咧就嚟咗地球，創造一個環境係製造咗複製人，佢哋複製人啦。咁就話唔得，你哋唔可以咁樣做喎。即係你咁樣做，你可能會令到佢，即係佢哋當時嗰啲星球人就覺得，如果呢班複製人第時大咗學到你嘅技術，毀滅咗我哋點算啊？都幾似我哋而家睇複製人 碗面反碗底，班友仔。 係啊，但係我哋都其實都係咁諗㗎，我哋都有咁諗到，可能複製人第時取代我哋。 取代我哋變咗 A grade 佢哋。 係啦，咁原來當時佢話形容咧，嗰班嘅星球人都係咁諗嘅，都驚。於是乎咧，呢個我覺得幾精彩嘅。於是乎咧就話咧唔得。就派咗一隊特遣隊，呢隊特遣隊咧就係嗰個星球啲特遣隊嚟嘅。佢話所謂嘅撒旦咧，就係呢班特遣隊人士。Sunday. 呢只系云海嘅挚爱嘅歌手嘅歌嚟嘅，就叫做 The Emperor's New Clothes。 点俾啲科学家听嘅 ？Sinead O'Connor 系啊，点俾啲科学家听？ 点俾啲科学家听？哇，嗰、那个循环、循环再循环 ，reuse 再 reuse 嗰、那个真 系 好劲。 但系佢而家即系讲到咧，头先讲啦， 即系头先我讲呢个说话，其实喺五百年前已经有同一个人。 你可以咁演绎啦，咁但系咧，佢讲到咧，即系话嗰班即系个星球上面有一班反对派咧，就想即系。唔想即係呢啲複製人存在，佢就話你一定要毀滅呢班人咁樣。咁於是乎咧就派咗一隊特遣隊，咁嗰隊特遣隊咧就原來叫做撒旦，佢、個組織領袖叫撒旦啊。咁即係佢話其實 撒旦 係啦，即係佢話你撒旦唔係你哋之前聖經所講個咩魔鬼啊呢樣嗰樣，唔係其實咧、 撒旦冇都 都有啲似撒旦啊， 有撒旦 咧。即係佢話其實根本就係咧撒旦呢個詞，佢哋就話形容喺當地嚟講咧就係即係反對派。即係話嚟到咧，想即係唔想呢個實驗室存在，亦都唔想呢啲複製人存在。於是咧就派啲人落嚟咧，就希望即係解決呢個問題咁樣。 咁會唔會係所以因為掟咗嚟地球，咁所以佢哋啲外星人成日都話你哋地球係有菌㗎，因為你哋 DNA 就係佢哋複製出嚟，你哋冇咗個免疫咩咩咩能力，或者你有啲細菌嗰啲 係 嘛？ 即係有啲唔係呢個就是另外一個講法啦。咁但呢個講法就唔係咁嘅，即係純粹複製出嚟係想即係延續下一代嗰啲佢哋。咁但係呢個都係實驗嚟㗎嘛。咁於是乎咧，咁傳奇嘅地方就係咧嚟到啦，咁發現呢個情況已經一發不可收拾啦、即係去到人已經開始擴展啦，咁亦都好多嘅生存，即係正如而家咁啫嘛，即正如第時呢班複製人大咗，有更多複製人出現，咁你又唔可以殺佢噶嘛，咁你又唔可以即係坐視不理，但係你又唔可以理，即係其實係一個兩難局面嚟嘅、即係我哋而家都要面對嘅啦。咁於是乎咧，咁佢哋就話咧，當時咧就出現咗一個冇辦法啦。咁呢班咧就話你 OK 得，你哋可以容許呢班複製人留喺度，但你呢班所有嘅科學家咧，唔該，全部呢九個人撤走。佢話呢個撤走嘅行動咧，原來就係叫做蛇係啦。佢話原來所以佢話咧，呢、這個啟創世記裏邊講嗰個蛇去誘惑夏娃咧， 就係、是、呢九個人、 其實係啦，佢話根本咧就係講緊呢個撤退嘅行動。就是叫做蛇啦，咁佢就话所有 佢 confirm 佢哋咁讲啦，系啦，佢哋咁讲啦，冇错啦。咁呢班人咧就开始撤走啦。咁但系撤走嘅时候咧，咁佢哋又话唔得，唔好立乱撤走，咁就开始教一部分嘅，即系你讲紧系我哋而家地球嘅远古文明，即系讲紧唔系我哋而家呢个文明啊。就去教呢啲我哋，即系我哋嘅祖先啦，教我哋嘅祖先就系话学啲科技啊，学啲呢样，学啲嗰样嘅咁样，就好多嘢已经学咗噶啦，原来咁样。咁學到一個地步咧，咁呢班嘅兩派咧，即係可以話嗰個星球上面嘅即係正派同反派，即係唔係真係正反啦，即係話一個支持複製人同反對複製人嘅派系咧，就真係撤走。咁於是乎咧，但係奇怪就係呢，即係我哋呢個地球，即係講緊我哋嘅祖先咧，就覺得喂，我哋唔憤氣，因為佢哋覺得咧，喂，而家你創造咗我哋之後，你就撤走，你嘅技術又唔教，又教一半唔教一半。咁竟然咧就係呢個所多瑪同埋俄摩拉咧，即係呢個係佢講嘅版本。原來佢話唔係一個所謂罪惡之城，而係咩咧？係一個科學之城。 嚇、啊！即係地球。 地球嗰陣時，呢、這個科學之城係點咧？原來佢哋就嘗試。O.K. 既然你咁快走，我哋做上帝啦。我哋不如我哋，佢話當時佢哋就開始想複製人啦。即係等於即係而家我哋咁樣做法啦。嗰陣時嘅即係嗰派嘅人就覺得，哇唔係嘛，你哋我一走，你哋想複製人咯已經。咁嘅時候即刻將成個俄摩拉同所多瑪炸毀， 毀滅啦 嚇，毀滅咁就變咗而家所謂嘅聖經故事咁樣啦。咁甚至佢話係用咩毀滅咧？用核彈毀滅嘅。咁所以點解當時咧？你話佢即係佢叫嗰個雷爾睇翻啲聖經啊嘛。佢話當時點解所有人即刻盲咗咧？ 嚇！ 因為你睇到。核爆是你会盲辐射是啦，同埋后来走嘅罗德嘅老婆咧，咁啊拧转面纹亦都变咗个炎柱，其实即系等于即系辐射感染死咁样嘅。咁即系呢啲全部系佢讲嘅版本嚟噶啦。 佢就好有纹路喎，听你咁讲， 有 几多个 真确度？有几多？ 唔知，完全唔知。呢、這个都系雷尔嘅。 呢 个 系另外一个版本嘅说法。 系啦，冇错，呢个雷尔嘅版本啦。咁後來當然咧， 都幾勁喎！自己有一個版本創世記， 係啊， 自己有個版本。你仲要聽落去，覺得呢個故仔好似 有文有路㗎，係 啊，係好似啱喎。 而家我話俾你聽，我嘅創世記版本咧就係咁樣喎， 冇錯冇錯， 咁嗱，即係我呢 part 我就長話短説啦。咁佢連續六日咧，就將聖經所有嘅故事咧，就牽連到呢個所謂嘅外星文明去製造我哋嘅人類。而佢亦都話俾我哋聽咧，即係佢哋嘅雷爾話咧，你哋遲啲咧就會都同樣做緊我哋嘅會複製人類。但呢樣嘢咧就真係佢講中嘅，因為佢係七十年代講噶嘛。 嚇！ 咁而家真係去到2003， 咁佢自己做翻啊嘛。 係啦，冇錯咯。即係但 係佢自己講中自己。 但係七十年代嗰陣時係冇人會相信複製人係真係咁快做到啊嘛。因為你如果你睇翻八十年代嘅科學報告咧，佢都講複製人係五十年後嘅事嘅啫。但係我哋竟然係早咗三十年啊！我哋係早咗三十年，咁俾佢中咗。但係咧呢件事其實咧就未完嘅。咁呢件六日嘅探訪之後咧，有趣啦。咁之後佢就開始咧就即係成為一個大事，即係可以話外星大事，就係宣揚佢呢一套嘅理念，呢個雷爾。咁竟然喺法國，因為佢係法國人嚟嘅，亦都法國大本營，就抓到好多好多人信佢。咁去到有一個位置，即係好多跟隨者咯，佢已經咁有一啲嘅基礎喺度啦。咁佢聲稱咧，聲稱啊，我講清楚啲啊，就係1975年，即係呢件事嘅兩年後嘅10月7號，佢話咧嗰個外星人再出現咗啦，即係個中國人樣個外星人又出現 了。嗰、那個阿安唔係安，呢、 這個張子 張子 係啦，就啲男版張子又出現啦。 叫咩名話？ 叫 Elohim，Elohim 即係耶和華咁嘅意思。 耶和華 係啦。咁佢上到去咧，佢就話：今次咧，我哋特別，即係佢同嗰個雷爾講啊，今次咧，我會好特別嘅，嗱，你上嚟我嗰、那個坐先咁樣，咁我入咗去嗰個飛碟裏面啦。咁佢坐咗一陣，同我傾緊偈嘅時候，佢話感覺到成身係冰凍，啲汗毛都豎起曬。之後嗰個外星人就話：我哋到咗啦。我嚇，原來佢用咗一個所謂嘅跳躍技術咧，就去咗個星球啦。原來佢話今次咧係帶佢上咗個星球度探訪。 啊、 OK， 即係睇個體會， 體會冇錯。咁去到佢話咧，原來咧嗰、那個星球咧有好多嗰啲所謂嘅保護罩嘅，即係一個個嘅地面上面一個個保護罩。咁咧佢成個區域咧就分開七個區，七種文化咁樣。咁佢去到睇啦，入到去啦。咁 似唔似地球咧？ 佢話某個程度上都似，不過佢好多個玻璃罩嘅嘢。 即係譬如 New York 有自己一個保護罩，一個大氣層。 係啦，冇錯啦， 啲空氣係乾淨嘅。係 啦，冇錯啦，類似咁。 咁香港自己有一個保護罩。 係咁啊，焗死我哋啦！ 好多人哋文明好 多。我哋香港如果自己個保護罩慘啊！ 慘啊，焗死 啊！土污啊！ 噴到個保護罩上， 跟住掂下佢，吉穿佢個。 唔系咁之后咧，咁佢但呢一幕咧，我觉得系佢最匪夷所思，同埋佢最令我都觉得唔信服嘅一部分嚟嘅。咁佢入到去嘅时候咧，即系佢见到好多嘢啦，呢啲唔讲啦，即系见到好多唔同嘅科技等等等等。咁后来食饭，咁食饭咧，佢见到边个咧？佢话佢见到耶稣， 耶稣已经到咗嗰度啦。 唔系耶稣，原来咧，即系佢话系 嚟自嗰度嘅， 嚟自嗰度派过去，就俾人钉咗十字架之后咧，嗰啲人咧就攞翻耶稣嘅 DNA 再重新佢咁样嘅。OK， 咁但系咧坐喺耶稣隔篱嗰系边个咧？佢系坐喺耶稣罗亚即系 方舟 嘅系罗亚。坐喺罗亚隔篱嗰个咧就系呢个穆罕默德咁穆罕默德隔篱嗰个就系佛祖释迦牟尼， 成班 friend 喺上面开紧会。 佢咧40个先知领袖，即系宗教人士咧，即系出名嗰啲咧，都系佢哋复制出嚟去引导人类去向善嘅咁样。咁但系我就 佢哋复制出嚟啊？ 唔系，但系你明唔明？即系我觉得、啊、你讲到你去到个星球见到呢啲咁多嘅， 呢个就唔系咁 系啦， 唔系好 即系令我觉得、有冇搞错？咁佢就话因为咁样而解释晒全球嘅宗教嘅咁样。咁就有就系、是、因为呢件事咧，曾经我就同雷尔运动啲人咧就嗌过一场交。 吓、你仲踩上去佢 office？ 唔系咧，仲系佢 雷尔出嚟。 唔系，因为有一次佢哋开个会系讲啲人即系想抓啲 member 嘅。 我系话我嘢。 咁我就嗰阵时我就完咗问佢，即系问在座啲人有冇问题。咁我就举手话我有问题。我话你系咪即系话俾我听？你而家将呢一个理念解释晒全球所有嘅宗教咧？咁样佢话系，我哋已经系用呢个理念。我 即系现场你见到个人， 唔系嗰个人嚟嘅，佢系佢下属 吓， 佢 啲代表出嚟， 代表有几个代表，嗰、那个几个代表系嚟自日本嘅。OK， 咁我唔多讲呢样嘢啦。咁之后咧就 点到即止啦， 点到即止。咁之后咧就我佢就话其实因为咁咧，所以个 Elohim 咧就喺解释晒以前所有嘅宗教喺地球上发生都系因为咁嘅。咁我就问佢哋一样嘢，咁我话。咁你哋有冇谂过一样嘢？就系呢个世界上边咧，有大概六分一嘅人口咧系信紧印度教嘅咧。 嗯。 咁当时佢 但系冇咗呢样嘢喎。 系啦，我就话你知唔知六分一嘅人口有9亿嘅人口系信紧印度教噶？ 咁佢哋當時其實都我 miss 咗 ，miss 咗， 唔記得加翻 charge 落去。 死啦！諗翻起當日上船有冇見到個女友？ 咁我就話，即係你印度教裏面有好多好多大嘅神噶嘛，包括象神包括濕婆神即係毀滅之神等等等等，即係成千上萬嘅神，甚至印度教上面信奉好多嘅神咧，完全係唔會同頭先佢講嘅嗰啲版本係完全唔同嘅。咁我話，如果你用一個咁樣嘅理念去解釋曬全球宗教啦。咁我覺得真係有啲拿過咯，即係 你用中文咁就真係有啲拿過咯。你係咪語氣係咪咁先？當時 我都幾串㗎， 都幾串。呢啲應該係會嘗試到痛楚嘅， 咁 會嘗試到痛楚嘅滋味喎。呢啲 唔會。咁我話你即係唔可能咁一竹篙打曬一船人。咁你仲有包括啲原始宗教咧，印第安人嗰啲神咧，係咪先？你冇講過 佢哋 miss 曬啞曬。 即係太平洋啲神咧， 咁點答你咧？ 冇啊，佢哋冇答。 冇啊 ，sorry 佢 即係答唔到，俾曬錦囊。 No Chinese, no Cantonese, Japanese, please。 佢冇得去解釋翻呢樣嘢咁樣。咁我就第二樣嘢，我問咗佢哋，即係講緊我當日。 佢話總之 you shut up, you get out。 咁唔係，咁後來我第二次咧，我就問佢，咁我話 OK， 咁如果你咁講法，其實你應該同外星人聯絡得好好噶啦，係咪先？ 不如而家表演一次。 唔係，咁我話你上次有冇？即係你近排，即係我唔係話近排，我話咁你有冇見過外星人？UFO 咧咁樣。咁我日本嘅。一位仁兄啦 就弹起身啦。 咁咪佢就话：哦有，我嗰日搭飞机，咪喺个飞机窗度咪见到个 UFO 飞过咯。哇、哦！我话吓 ，too naive, too simple。 我都差唔多想咁讲噶啦。哇！即系你当真系见 UFO 又见得咁简单， 咁 casual， 即系你讲有啊，嗰日咪飞机咪见过咯。 系啦系啦，真系心惊拉低佢咁讲。咁我话唔系，喂，即系从你嘅 你就话俾你听，你见嗰只系雀，系咪？ 我屋企啲带唔到啊！你嘅见 身团，千祈唔好信佢。 唔系，咁我觉得从佢嗰个表现同埋从嗰个故事，我就觉得你唔可以即系一个咁啊！你见到耶稣、摩诃、麦德、释迦牟尼同阿罗亚，你就解释晒所有宗教。咁之后咧，其实即系当然我呢、這个。即系闹交嗰场面，我又即系唔好讲住啦。 嗰啲反而要讲，香港人一定要听你闹交场面。其他嘢唔紧要，你点样闹交好听？ 唔系唔系， 喂，你 miss 咗呢 part 啊？咁啊，即系无间道剪咗阿黄秋生嗰 part 嘅啫，唔得。 唔同咗系咪？ 唔得，系点样嗌交咧？当日你云海先生，你系点样企起身中佢咧？ 冇中佢， 冇中。 我指住佢嚟问， 我哋指住佢嚟问。 其他全场嗰啲人咁点算？ 有冇哗然？ 但系咧，庆幸嘅有一件好开心嘅事，因为在场咧，原来有几个印度人。 佢即刻 support。 佢之后我讲完之后，佢真系起身都喺度讲。喂，我真系 我印度教咯， 我个 family 成家印度教徒。即系 咁，我好僵咯，个 show 俾你搞到 好僵啊！即系我都好唔好意思，但系我系必然做呢啲嘢噶咯。咁 但系你系冇坐低度， 唔系我有最拉尾。 咁你点知道？喂，嗱，嗌交咧系两边互闹，如果系一单方面就叫做闹人，咁你而家系嗌交又闹人先。 佢就好想用一个好自然其事嘅方法解释俾我听， 你就唔接受。 一路解释，其实全场开始又系，其实开始响噶啦，开始个搞错咁，你解啊，你讲啊，咁样喺度啱嗰啲啦， 即系帮你啦， 系啦，其实都系真系似啦。咁去到后来事情都已经冇一个完结嘅局面，咪散。 咁点样散咧？点无端端？咁大家无端端静咗咁啊，算啦。 唔系唔 系，唔系系 exactly 啊！我 book 个场地咧，而家差唔多啦，时间啦，大家倾咗咧。 咁就。 咁當然我就冇走啦，我已經黐住佢哋問清楚了。 你留到最後一刻， 係我留到最後一刻，最後一秒 都扯住佢唔放， 都扯住佢。 你直情係好似啲刀扒咪咬住個牛肉咁。 唔係，因為我要挑戰佢哋，你唔可以咁樣去形容外星人同 UFO 咯。 你聽下我啦， 你 聽夜晚 邊個啊？ 你有冇知唔知黑色星期一啊？ 嗰陣時未有， 嗰陣未有。 我係前 UFO 副會長啊，叫陳雲。 你知唔知得香港啊？ 唔係嗰陣時都未有咁就即係我覺得。喂，唔可以咁咯，咁样咁， 佢都几荒谬，答唔到，都几愚嘅都。 冇错，但系我希望佢后来有修改，但我都相信佢冇嘅啦。咁就凭一样嘢去解释，咁你净系讲紧就算中国啊，你讲道教你都讲唔到啦。你唔通你话俾我听，除非你话俾我听，你嗰日见到老子咯。OK， 咁我就觉得你叻啦。但系 sorry， 你讲嘅释迦牟尼咧都系印度嚟嘅。都唔系我哋中国嘅老子， 你 sorry 啦， 或者孔子你都冇见到 ，sorry 真系， 佢真系唔识兜啦，佢应该话我冇，因为嗰日啱啱开会咧， 佢应该系 现场， 慢慢中公嘅人扯佢出去，扯佢出去， 唔系，其实如果我系佢咧， 你唔需要再讲啦，你即刻唔需要再讲啦， 唔系，如果我系佢咧，我会话 你唔使系我啦，你即刻出去，唔俾你再讲， 唔系，我就觉得如果我系佢咧，我话我因为嗰个七个区噶嘛。 可能其他喺其他區有我見唔到， 係啦，咪得咯，嗰兩個 人自然其説唔到喎。咁我心諗 點解當時你唔教佢講呢樣嘢？ 又唔識執 生。其實你只要話你見唔到咪得咯。哇！呢一句仲劲喎，咁样 呢个俾啲牵涉，佢哋系咪去咗第二个区啊？其实因为系咪未轮到佢哋开会时间？ 会唔会系因为你睇错咧？ 其实你见到个耶稣系老子。 名叫做 I guess 行翻。 OK， good boy。 OK， 咁啊，继续讲埋个雷尔啦。 咁啊，凌晨1:09噶啦， 冇错。所以好快， 咁多时间 都唔好讲，不过继续讲啦。咁即系咧，其实仲有一幕嘅情节咧，即系佢自己系写出嚟嘅呢啲。咁我都令我觉得太匪夷所思啦。咁系又点咧？去到嗰日，佢住咗喺嗰个星球一晚啦吓。咁住喺個星球一晚之前咧，咁佢有一個，即係佢因為佢都好多機械人嘅，即係啲機械人技術好高明嘅，即係例如佢做咗一個人出嚟嘅機械人嚟，即係人嘅樣但係機械人嚟嘅咁樣嘅。 哇！ 咁佢當晚咧，佢話呢班嘅外星人咧，為咗去俾佢一啲嘅 surprise 或者一啲嘅安慰啦嚇，咁就俾佢揀咗咧呢個六個外星嘅女子嘅機械人。陪佢一齐沐浴同同床嘅， 哇！嗱，所以咧 呢一个先系高潮啊，今晚 系咪？所以因为咁啦，所以呢雷尔案到，即系我琴日睇报纸啦，即系话佢都几淫乱啊，系啊，成日搞好多咩性爱派对啊，唔知点样啊，咁嗰啲。 嗱呢啲咧就系一啲个传媒讲啦，咁我就唔方便咁讲啦。不过咧，我就觉得 你真系咧，即系。其实我想你真的不知道什么叫痛楚。 那么官腔。 突然间你又在那里搞这些。 政府电台。 你又搞这 些。忽然就那么官腔。 突然间又说什么我跟他嗌交做什么啫。 咁佢今晚同嗰六個機械女仔咁點？ 咁啊，之後咧佢翻咗嚟啦，咁樣咯。之後咧開始另一個 共度一宵， 係啦，共度一宵，咁覺得好開心咁。咁但係機械人嚟嘅，佢話。咁之後咧翻到嚟，其實咧佢就開始另一個， 即係全部都人體展嚟嘅， 係喎， 全部都機械化， 係喎啱。 奇妙人體展，奇妙人體展， 掂得嘅嗰啲係。咁之後咧翻到落嚟嘅時候咧，1975年開始咧，咁佢就一個類似運動啦，即係而家佢所謂嘅 Radiant Movement。 嗯， 呢个运动系点咧？呢个运动当然希望好多人信佢呢套理念啦。希望咧就好多人咧系解除一啲嘅性嘅束缚啦。咁呢个佢嘅理念啦。咁同埋咧，有两样嘢都几有趣。有一样嘢就系话咧，希望第时可以劝到每一个国家，尤其是以色列，就会有一啲所谓嘅外星大使馆开，即系话咧，佢话劝到 点解以色列咧？ 因为佢话以色列当时其中一个部族咧，即系佢哋七个部族里面其中一个部族咧，制造咗个人咧就抌咗落去以色列啦。就系佢话嗰班就比较优秀嘅，咁样讲啦吓。咁你都唔可能，即系都可以咁讲嘅。即系如果你话以人类嚟讲有优秀嘅种族，其实即系犹太人都有份嘅。因为好多嘅画家、艺术家、科学家都系以色列人，即系犹太人啦。咁佢就话即系所以咧，希望全球劝服到每一个政府嘅政府咧，即系个部门咧，就喺每一个国家自己国土批一块地。就起一個大使館，咁咧就希望當全球呢啲大使館開曬嘅時候咧，就正式可以迎接呢啲外星人降落。 翻工啦，叫佢哋 唔係翻工， 你個 office 已經整好啦。 咁但係咧，個問題當然咧，你好多政府聽完佢咁樣講，咁當然都唔會信佢，或者唔會 buy 佢呢套嘅講法啦。咁亦都但係咧，另一方面咧，就由1975年到今時今日啦，佢都差唔多可以話招攬到好多好多好多信徒。亦都好多好多好多科學家、化學家、物理學家或者一啲嘅普通人都有嘅一啲嘅信眾咧，係信佢嘅， 好多 professional 喎， 係啦，好多 professional 人都信佢哋呢個教派，即係應該咁講咧，一個組織啦嚇。咁但係開頭當然你可以覺得佢係一個組織啦，但係後來其實佢哋都自認都係一個教派㗎啦，都係一個宗教教派嚟㗎啦。咁去到差唔多80年代尾度啦 ，around 呢個時間啦，咁法國政府咧，因為佢本身係法國人，亦都係法國發源地啦，呢個教派，就竟然法國政府覺得唔得啦，即係佢頂唔順呢個教派啦。咁但係法國政府不嬲對於另類教派都係比較保守㗎，呢個係傳統嚟㗎。系，冇错，系冇错，所以咧，法国政府已经系80年代尾咧，就已经列咗雷尔运动咧为邪教嘅。咁呢个系法国政府列嘅啫 ，OK？ 咁其他政府咧都冇做到嘅，所以咧佢哋将成个雷尔运动嘅总部咧 搬 咗，就去咗而家加拿大嘅魁北克省，即系阿彭靖嘅 最上面嗰个住嘅省啦，以前住 嘅 Quebec 嗰度。 但香港都有一个总部， 香港有部门啦，即系有个分会啦吓。咁加拿大就系总，即系加拿大 Quebec 嗰度就有一个总部。 佢要简单讲法文嘅地方， 法文地方冇错啦。咁都系 一个法语区， 法语区冇错啦。咁就系佢而家大总部嚟。 嘅。咁但係當然咧，好多人都知㗎啦，加拿大咧都係一個差不多全球被所謂唔認同嘅組織都去曬加拿大， 因為嗰度先可以㗎。 嗰個地帶密布。 唔係因為加拿大政府都比較寬鬆嘅，對於唔同嘅團體都係呢、這個亦都係傳統嘅，所以呢個法國同加拿大又係兩個好極端嘅。嘅諗法啦，咁於是乎咧，就全世界裏面就唯一剩翻法國係列咗佢做邪教，唔俾佢入境，唔俾呢啲會員入境等等嘅啫、 啊。 其他地方都 會員， 我都講過啦，法國係一個非常之多資料搜集嘅國家嚟嘅、 啊，即係可能香港嗰班都去唔到法國嘅。 我淨係講咧，法國咧都係一個比較多資料搜集嘅國家嚟嘅。我唔好想講第三次。咁咧，就但係咧就。當然佢喺尼爾運動呢班嘅會員亦喺美國可以自由出入啦。當然佢喺美國亦都好多個部門咧，即係分會啦，咁亦都好多個組織做嘅嘢都係喺美國做添啦。甚至記者招待會都係喺佛羅里達州開嘅咁樣。咁變咗而家咧，其實爭議性嘅就係、是第一即係冇人知道其實當日尼爾建議係真定假咧，因為尼爾而家仲在世噶嘛，依然佢係一個即係可以講佢係一個以主教式嘅身份係坐席。 佢幾歲到啊？其實依家 係先嗱，我冇正式計佢，因為 相睇佢都幾後生。 因為佢1973年嗰時佢係27歲。 哦， 即係而家 round 係加多50，即係57度啦， 係啊，佢唔係話好老嗰啲嘅， 唔 係 好老嘅咋， 金色頭髮咁樣， 係佢都唔係算金色嘅，都黑黑地啦，係啦咁樣咯，咁變咗佢都仲在生，亦都唔老啊，咁樣亦都好多 member 跟佢。咁另一樣嘢我話得意，除咗個大使館之外咧，咁佢就係經常咧叫啲信徒就係吸收嗰個宇宙能量嘅。咁就因為佢話相信呢個外星人同即係嗰批嘅外星人，唔係即係嗰批外星人同個人類其實可以溝通嘅，即係可以用心靈咁樣溝通嘅。而佢哋相信一個講法咧，就係、是、幾有趣嘅，就話咧呢、這個講法咧就我可以話俾你聽咧，所以當日倪匡咧其實都係抄佢嘅，就是、1973年嗰陣時佢已經講咧，所有人嘅頭髮咧都係一個接收天使嚟嘅，咁亦都係因為點解咁咧，所以佢鼓勵啲人剃須同埋留長頭髮嘅。 哇！咁你真係好慘，好多人冇天使啊！我大佬 鼓勵啦，所以嘛，咁嗰嚇 係甩咗頭髮咁點算 啊？唔知啦，咁 留須嗰啲嘢。 即係話越多頭髮其實越容易吸收天線嘅，即係吸收啲心靈感應係。 啊，即 係 話如果我唔想吸引啦，咁我就剃咗佢啦，或者剪住佢啦。 係啦，係啦，冇錯啦。咁變咗即係當然係佢嗰個講法啦，佢呢個教派嘅講法啦。咁變咗而家差唔多全球都其實都認同佢係一個宗教團體，咁但係就冇列到佢做邪教嘅，即係包括香港都當係一個正常嘅團體嚟嘅，只有法國係做咗呢樣嘢啫。咁但係而家呢一刻，咁佢用咗一個佢附屬嘅機構啦，即係 Cornell 啦，咁一個。科學實驗嘅組織啦，咁就做咗一個所謂嘅自稱嘅複製啦。咁變咗嚟緊呢一系列嘅時間咧，咁都幾 即係下年都會有啲嘢發生。 冇錯啦，即係你講緊下年，例如嗰個意大利醫生，首先嗰個一月中會出世啦，嗰、那個 B B 嗰個希望佢唔好叫佢做阿當啦嚇。咁另外嗰四個人， 佢而家未披露出嚟嘅， 未披露，即係佢知道咗而家嗰個女人喺貝爾格萊德咯。咁、但係你諗下，佢揀貝爾格萊德都幾犀利嘅，因為你諗緊貝爾格萊德啱啱先打完內戰，冇人會去嗰度去 challenge 佢哋咯，或者冇人會去嗰度。即係做人，即係對佢哋有不利咯。其實幾醒嘅，佢哋都咁之後尼爾運動呢班有四個就未出世啦。咁即係一月可能會有陸陸續續嘅複製人會出現啦。咁即係可能又有陸陸續續嘅驗證同否定啦。可能咁變緊嚟緊呢一年咧，我諗我相信咧，即係精彩噶啦。即係包括頭先我咪後同阿 Jason 講啦，即係今年嘅五月啦。其實上次我講錯咗嘅，五月咧就唔係嗰個火星最接近地球，係八月，應該8月29日同30日應該。 火星最三萬年 最接近地球一次咧。咁但係下年嘅5月16日咧，就係、是、全球好多地方可以睇到個日全食。 日全食就小心啊！即系日全食，你如果你直接望埋系会盲嘅，唔系讲笑，一定要戴呢个防御眼镜，唔系讲笑嘅呢个。佢哋非洲嗰度睇咧，嗰啲联合国嗰啲即系嗰啲唔系联合国系咪？系咪联合国？即系嗰啲俾食物佢哋嗰啲人， 系咯， 啱啱 赖咗一批眼镜俾佢哋睇， 即系惊佢哋 系啊，惊佢哋咁望啊。 你好想提我联合国？头先我咪讲佢咧，联合国咧，其实咧。而家全球咧，其實就冇正正式式話咧有一個禁止複製人嘅法例嘅，冇呢樣嘢嘅，只有個別嘅國家咧，慢慢咧自己定立啲 法 例啫，冇錯。但其實美國咧都冇一個立法，冇一個法例咧係禁止複製人嘅，佢只不過係用另一條嘅法例，即係食物及環境、食物及藥物管理局去管理嘅啫。即係美國係好興咁噶嘛，即係捉唔到個黑社會大佬，你用稅局去拉佢咁噶嘛。美國係咁噶。 咁變咗而家 總之拉到佢啦。 係啦，冇錯。咁美國而家係冇一個法律去控制復製人。咁但係咧，全球都冇。但係咧，原來咧係咁嘅。原來上年嘅十月咧，法國同德國，我話俾你聽，法國同德國係一個好得意嘅政府嚟㗎。喺呢十年裏邊做嘅嘢咧，完全係你都唔諗唔到佢做嘅。法國同德國咧，佢已經foresee到嚟緊，其實人類係會面對複製人嘅問題嘅。佢就已經籌備咗成幾年咧，就喺上年嘅十月咧，遞交咗一份嘅文本，就俾聯合國通過㗎。那個文本就話禁止全球所有嘅國家去做複製人嘅公約。 嗯， 點知咧就喺十月嗰陣時咧。是因为一些很特别的政治原因呢就被暂时否决了的。咁呢係要去到下年嘅十月呢 即出世 先至会。 再经过。 再经过。 咁剛才你话呢即係你咪后话嗰样嘢就係法国佢将会即係整嘅 CD 有印晒啲语言。 係冇错冇错。你帮我补充埋呢样嘢先。就因为呢剛才讲个法例呢所以我咪上次咪讲开呢个梵蒂冈同埋瑞士。瑞士两个月前入咗梵蒂冈。联合国啦。梵蒂冈下年会啦。咁可能呢某个程度上呢你大家推测下就係、是、如果大家都想所有国家都係禁止複製人嘅時候，咁當然希望所有國家都入咗聯合國先啦。係、 咯， 係啊，所以呢個係大家可以聯想嘅。 即係佢哋，所以就盡快要。咁好啦，又講翻嗰個，即係佢哋點樣 send 嗰隻 CD， 佢哋覺得乜嘢衛星係有外星人？ 因為其實咧得意嘅法國政府咧，就係喺嚟緊嘅1月12至13號咧，11至13號咧，即係可能佢要睇嗰個天氣問題啦，就會喺南美洲嘅法屬圭亞那。法屬圭亞那而家都係屬於法國。咁佢哋有個太空基地嘅，佢就會發射一個火箭，上面有一個探測船，咁就會係一路彈上去。彈上去為乜呢？就係、是、為咗咧2011年，咁咧我哋又會有個彗星咧就會接近地球嘅。2011年 有個彗星 係彗星。咁法國政府就懷疑咧嗰個彗星上面係有外星嘅文明存在。於是 呢個係法國政府懷疑，係 啊， 成個法國政府 懷疑咧， 冇人知咯。 同埋佢哋整一隻嗰啲 CD， 系啦， 有曬我哋嘅語言。 佢係點嘅？佢係有一個 CD 嘅 disc 啦嚇，咁就有1000多種嘅全世界1000多種嘅語言咧，就講低咗聖經嘅啟示錄。 呢隻 CD 都幾勁啊！點可以 burn 落一隻 CD 度？即係一沓嘅嘛，十集咁樣嗰啲啊？ 唔使， 即係解放外星人。 我諗唔係咁，佢哋而家啲科技已經可以去到咁。 可以逼攞一隻細 CD 可以㗎啦。 佢話咧，啲外星人哋會攞到呢隻 CD， 知道我哋嘅地球咩事。 一千種語言係講緊創世記一二三嘅 chapter。 佢 zip 咗個 file。 咁而家佢哋炸翻开咁样，压缩咗。 咁但系你谂下，点解会法国政府深信嗰个卫星会有外星人睇到呢啲 CD 咧？ 佢一定系知道啲嘢。 而2011年咧，就系嗰个卫星最接近。 佢一定系会收到啲好肯定嘅信息，嗰度影过啲嘢。 如果唔係佢都唔會咁做 啦。 係啦， 如果唔係佢唔會咁做。 所以我好鍾意法國人，因為法國政府呢係一個資料搜集好多個政府嚟嘅。 係咪呢個我希望你可以講下。 可以講。 唔好咁官腔。 可以講下呢個。我亦都希望你今晚講嘅係事實，亦都係事實嘅全部。 頭先有部分係雷爾講嘅事實嘅。 你今晚有冇講曬所有嘅事實出嚟？ 喂，得兩個鐘，點夠講曬所有嘢啊？ 咁下個禮拜一再見啦。 聽晚都見啦。 聽晚我哋係啦，聽晚咧，雲海將會再請多兩位佢嘅雲海界嘅朋友上嚟噶嚇，雲海嘅圈子。 所以嗱，聽晚夜媽媽夜爸爸非常熱鬧嘅嚇。 聽晚 咧又排成咧雲海啦，係啦， 有新雲海啦，同埋新雲海嘅女版嘅兩個。 咁俾你咁俾你讲嘅， 同埋一个神秘人，佢话要 surprise 我哋嘅， 究竟系边个咧？听晚就知啦，一阵交俾 你都呼吁佢哋，记得讲事实嘅全部啊！唔该， 拜拜。